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谷歌的大数据路，谷歌的黑科技。谷歌的大数据之路上半场以三驾马车开始，却以被 Hadoop 开源生态系统全面山寨了自己的三驾马车而结束。此后，开源社区不断推陈出新，推出了连谷歌都没有的开源项目，并将其融入了 Hadoop 生态系统。从此 ，Hadoop 生态系统成为了大数据领域事实上的标准。而谷歌呢，也不得不在自己的云计算平台上提供对 Hadoop 开源山寨项目的兼容性支持。最终，在大数据的上半场，随着 Hadoop 生态圈的崛起，谷歌在大数据领域的影响力荡然无存。然而，谷歌也不是吃素的，在大数据的下半场，谷歌携带黑科技 Spanner 数据库系统闪亮登场了。那么，在讲这个黑科技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谷歌三驾马车里的 Bigtable。虽然 Bigtable 名字里面包含了 table。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一个数据库的表，它只是一个键值存储系统。一方面， Bigtable 虽然可以处理大规模高并发的查询，但是呢，这个查询功能并不好用。在 Bigtable 中，用户无法使用 SQL 进行数据查询，而必须采用编程的方式，这就导致数据查询的用户体验非常不好。因此，应用程序开发者更愿意选择用他们熟悉的数据库系统，通过 SQL 完成数据访问和查询。另外一方面，虽然谷歌的搜索系统构建在三驾马车上，但广告引擎并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谷歌的广告引擎都是采用开源的关系数据库 MySQL。但是随着谷歌业务的发展， MySQL 越来越无法支撑谷歌广告业务的发展了。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诉求，谷歌需要再开发一个数据库系统。那这个系统既要有 Bigtable 处理大规模高并发查询的能力，又要能够支持 SQL 查询和事务处理。那么这个系统呢，就是今天的主角，后来赫赫有名的黑科技 Spanner， 谷歌的跨州多数据中心的数据库。那么 Spanner 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数据库，支持 SQL 查询，类似于 Oracle 或者微软的 SQL Server， 以及开源的 MySQL、Postgres 等。其次呢， Spanner 和其他的数据库系统最大的不同是，它支持把数据存储在谷歌全球各地的不同数据中心里，并且对这些数据进行查询。同时呢，它还能够保证这些跨州多数据中心数据的一致性。目前这个系统呢，全球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有传闻说，亚马逊屡次试图实现 Spanner 这样的系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现在依旧没有什么进展。那众所周知，时间问题呢，是分布式系统里面最难解决的问题。那每台机器上细小的时间差别，反映到全局的结果就是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那在同一个数据中心，通过时间同步协议定期对所有机器进行时间同步，那么这个时间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是呢，一旦数据中心跨州后，通过同步协议进行定期更新的做法就不切实际了。那因为利用同步协议更新跨州数据中心的时间所要耗费的时间本身就已经产生了不可忽略的误差。而 Spanner 被称为黑科技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开创性的使用了原子钟和 GPS 全球定位系统，从而解决了这个跨州的全球数据中心的时间同步问题。在最开始，谷歌只做了 Spanner 的存储层实现，虽然解决了全球数据中心的时间同步问题，但是并不能满足谷歌广告引擎业务的需要。主要的原因是啊，在 Spanner 中存储层的访问需要使用底层的 API， 而广告系统呢，是通过 SQL 访问 MySQL 集群的，那这是一种高层的数据访问查询方式。而这时呢，谷歌将广告系统从 MySQL 集群迁移出来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于是就专门组建了一个技术团队。这个团队的任务就是基于 Spanner 的存储层开发一个新的数据库系统 F1。 最终 F1 研发成功了。F1 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F1 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可以兼容 MySQL， 广告部门基本上不需要改代码就可以通过 SQL 访问 F1 数据库。其次呢， F1 的扩展性非常好，可以进行任意的扩展，包括跨地域的扩展。因此呢，广告部门再也不需要因为流量的增加而手动扩展 MySQL 集群了。因此，谷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跨地域的全球性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从此呢，谷歌的广告业务终于可以脱离 MySQL 了，谷歌因此获得了许多新的收入。然而，虽然 F1 系统解决了谷歌广告业务受制于 MySQL 的问题，但是这个系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完全是为谷歌的广告业务定制的，也因此呢，无法应用在谷歌的其他项目上。 比如 F1 数据库把表按照广告客户 ID 进行分区，数据在这些静态分区之间没办法进行迁移。其他的项目都有自己的数据库表方式，而改造成 F1 数据库表方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作量，这也就导致了非广告业务无法实施在 F1 数据库系统上。这时呢，谷歌内部对构建一个通用的数据库系统的诉求愈发强烈。一方面 F1 数据库和广告业务紧紧耦合，且 F1 的团队也没时间来做解耦，消除这种局限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斯班德团队发现啊，他们需要在存储层上开发一些新的东西。在这样的背景下， Spender 团队开始自己做执行层的开发。那这样一来， Spender 被开发的越来越像是一个完备的数据库。经过几年的演变以后， Spender 最终成为了一个完备的数据库。那这样谷歌内部就有了两套基于 Spender 存储层的数据库了， Spender 团队自己开发的和广告组开发的 F1 数据库，两套系统在谷歌内部展开了广泛的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非广告业务都采用了 Spender 组开发的系统，而广告业务部则用 F1。 而在外界，很多人呢都被谷歌这两套系统搞懵了，大家一直误会 F1 跟 Spender 是同一个产品，但事实上他们是功能和适用范围都不同的两个系统。 F1 开发的比较早，是针对广告部门定制的数据库系统，这个系统呢在广告相关业务上的性能非常好，但缺失了很多支撑其他业务必要的功能，所以通用性很差。 Spender 团队则开发了一个通用的数据库系统，具备了数据库系统的所有功能，但是这个系统没有专门针对广告业务进行优化，因此应用在广告系统上的性能要差一些。虽然有这些小插曲，但是自从有了 Spender， 谷歌的底气就不一样了。这个黑科技支持的数据库使谷歌第一次做到了进行全球范围的事务处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鉴于开放三驾马车架构时的保守性，让谷歌丧失了在大数据时代的先发优势。这次呢，谷歌决定把 Spender 放在云上供大家使用，并将其命名为 Cloud Spender。 谷歌试图通过 Cloud Spender 这个高大上的黑科技来推动云端大数据产品的销售，但是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我看来呢， Cloud Spender 发展不顺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呢， Spender 的收费非常昂贵，对用户来说呢不够经济实惠。第二呢，大部分用户都没有谷歌那么大的数据量，跨大洲啊跨大洋的数据库功能对于他们来说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虽然 Spender 在云端客户上发展并不顺利，但是有些情况也只有 Spender 这样的数据库才可以从容应对。比如中国的金融行业需要两地三中心的架构，这种架构目前主要通过高端机器实现。但即便如此，金融机构也无法避免真正可能发生的灾难。但是如果换成 Spender， 金融机构不但能够更好的自动应对故障的发生，而且可以降低成本。无论结果怎样， Spender 让谷歌呢再次在大数据领域吸引了很多关注。谷歌通过无与伦比的技术实力告诉大家，它才是大数据技术真正的推动者。但是啊， Spender 这个黑科技吧，也只对谷歌这种规模的数据有现实意义，而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并不是刚需，所以 Spender 终究呢还是落得了较好